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说，青瓦台在朴槿惠的唆使下制定的一部文艺人黑名单上，竟列有9473人，他们都是在敦促废除苏月号政府施行令宣言上签名，或者支持苏月号草获时局宣言的人士，以及在上次为总统选举和首尔市长选举时支持在野党候选人和无党派候选人的文艺人。臭娘朴槿惠及其一伙向委文化体育观光部及其下属机关下发这部黑名单，断定那些进步的文艺人是危险人物，并对他们的文化艺术创作活动进行所谓的政治检查，扣发政府支援金作为第一次措施等，迫害了他们。执政集团把那些在选举时不支持他们自己而支持在野党候选人的人规定为危险人物，并一直加以监视、迫害、镇压。这种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就是当今南朝鲜社会。臭娘朴槿惠继承维新的血统，一直沿袭自己老子恶毒的统治手法，在南朝鲜掀起法西斯独裁的狂潮。这次曝光的臭娘朴槿惠对文艺人的无区别而无法无天的镇压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其肮脏的居心在于压制南朝鲜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政府势头，实现法西斯集团的长期执政野心。谈话最后强调，南朝鲜有良心的文艺人要在法西斯镇压面前坚贞不屈，更高的举起正义的笔锋，给朴槿惠历届集团以严正审判，为争取无恶不作的政府交替而打先锋。